好肥到我他差呢梁爱杰特，依、这个礼拜就荷里活超级英雄大片频道，今次咧就清咗依几个月我睇咗个几个 superhero 片嘅感想啦，就按住佢上映次序，首先讲咗《雷神奇侠四：爱与雷霆》。嗱，依套片咧，如果喺我嘅评，即系一般喺坊间嚟讲咧，闹得几紧要嘅，而我都觉得依套片系唔掂，但系我同坊间即系同一般人讲法就啲唔同。一套作品啦。基本分开两要评要讲呢套咗好灵活 film 分开两个走日，就首先第一点，分开第一点就系、是、个制作人即系导演咧，佢想拍啲咩嘢；第二就系个观众想要啲咩嘢。而家通常评价就系个观众同个导演之间个落差。例如话系你《奇异博士二》咁样，个导演想拍恐怖片，但观众想要拍谷片，咁个评价差好正常，因为观众想要嘅嘢同导演想拍嘅嘢系完全唔同。咁你入到处，因为你讲即系最用嗰个最到简单讲话就系，你有麦当劳想食家乡鸡，咁你讲麦当劳，你一定讲麦当劳麦乐鸡系唔掂噶，因为佢已经你要求嘅嘢唔同啊嘛。嗱，而雷神剧咧就有啲就唔同啦。佢呢套戏导演系要应导演嗱，套呢个系剧种系拍爽片嘅，拍爽快嘻哈打乒乓嘅片。而观众场亦都希望睇到呢类嘅片，即系《雷神三》《诸神黄昏》嗰种，画色彩画面色彩缤纷，打到 bling bling 多笑你嘻哈嘅观众要呢样嘢，但你俾唔到，咁呢样差就冇得讲嘅。但系咧，佢系咪真系咁差？我又觉得未至于。首先真系要评认为佢最大问题就系在于点？我直接就讲咯。首先太短。而家嘅一直以嚟咧，大家嘅心目中爆谷片系大九十分钟，但其实佢亦都因为咁，所以咧喺呢个电影里面咧就尽量即系压佢都拍咗两成两个钟啊，但系观众仍觉得唔够，明显就觉得就系咩好多地方都投其 fever 去咗算数。当然两个钟头以爆谷片嚟讲系长噶啦，但系对于雷神四呢个剧本嚟讲，我咧系仍然系觉得唔够。好多地方睇得出系叫做咩草草料，即系快过咗啊，省略得太紧要啊！睇得你有啲叫做咩唔够过瘾。嗱，炮谷片其实睇我唔够过瘾系死罪嚟嘅。尤其是《雷神四》本身你定位就系呢类炮谷片，观众要入场咧就睇啲爽快咧开心。咁你睇谂住睇落去咗就好多就唔够喉啊，打斗唔够喉，剧情展开又唔够喉，变咗有啲硬佢咧就好多地方争咁啲，都系唔到肺。其次，我咧亦都系雷神四，我最大问题就系少咗 Loki。一直以嚟雷神系列咧最好睇地方，其实就系 Loki 同埋雷神之间嗰个互动。由第一集开始做衰细佬，到第三集嗰兄弟嘅互动咧系好睇嘅。而 Loki 都俾人话佢笑佢系雷神系列嘅女主角，有理由嘅。佢同阿洛奇索尔嗰个互动咧系好有火花，但系第四集咧阿 Jan 咧同阿索尔嘅互动系你发现都系冇火花嘅。我唔知系因为Natalie Portman 本身同唔适合做呢类戏啊，定系本身剧本有问题。男女主角本身嘅嗰啲互动咧，你发现系唔好睇嘅。但系你睇之前嗰三集咧，阿索尔同 Loki 嘅互动非常好睇。啲笑料啦，兄弟之间嗰种微妙，好似好有化学反应嗰种互动咧，喺依次咧，佢你喺阿雷神、阿索尔同埋阿 Jan 嗰种互动系冇嘅，应该就真系纯粹你用你我做我，甚至本来第三之前好抢戏嘅女武神都唔掂，整个剧本就去咗就咩，冇咗种人同人之间互动嘅，变成真系纯粹打片，而屠神者隔夜装吹到好劲，但系。在戏里面你又不是觉得他真的很劲，这件事我觉得是几大问题，就是你讲到他反派很劲，他用杀所有神，但去到最后你又觉得他又不是真的那么劲，这件事就是甚至可能就是比起之前第三集雷神索尔的姐姐海拉，我觉得索尔屠神者隔夜还要弱一点，你看你比不到一个叫做你说你写深度，我又不觉得他有几有深度，即系有啲叫老掉牙嘅老掉牙感觉，深度要深度你又冇乜深度，要痛快你又冇痛快， 最后大女红狼那段我又觉得又不是好看，即是整个剧本的就是什么观众导演想要给的东西，观众想要看的东西是一致的，但是你给不到，那你这个烂就没得说的。我即如果你说第四在 Marvel 第四阶段来说最失色的，即是叫做这个真的我觉得是真的要说要是失色的电影，不计电视，电视我电视是惊奇少女，一会儿会说的，这个是最差，这个是真的 比较差。但是如果扣除了雷神三的话呢，基本上这个东西呢其实不算太差。即是如果我在Disney Plus 去看，我翻睇，我翻睇再翻睇嘅，因为佢唔未知佢有叫做观众俾咗太大太大期待，因为其实 Marvel 第四阶段有好多剧几多套咧，都系叫做咩观众俾咗好大过度嘅期待，宣传都宣传得好紧要，但系出到嚟观众你交唔到个观众期待出嚟，就可以咧就观众闹得好紧要，系你将个期待值拉到太高，但出嚟嘅效果唔好。所以这个就是我是Marvel 剧这个雷神四本真的叫做你说要是他即最大罪名就是这件事，就是观众值期待值拉到天那么高，但是出来叫做一般好，那一扣期待值这件事我都是影响了你评价的，就是你没有些影片你没有期待看到咦不是太差，你觉得很好，但是有些但是呢当你将期待值煲到那么高，还有他是雷神是少数地第四阶段仍然是之前第一阶段久来的老神，即叫做 Marvel 英雄老神，大家对你叫喂你好大都是叫 老神子、啊、你比返好你叫做比啲水准嚟啊，你水准唔够、啊、我要你嘅唔係一般好而係非常非常好，咁你非常非常好唔点喂咁奶嘢囉。咁呢个系列我已经会拍落去，但我又其实就唔係叫太提，我有时当 Loki 唔返嚟嘅话呢呢、这个系列其实你而家好难停，你除非 Loki 翻来啦，唔系话咧都你都会好麻烦，你冇咗女主角，靠阿索尔一个系定挨唔到落去嘅。好啦，咁我已经讲咗另一套就系 Marvel 呢个又会系唯一套暂时啦，唯一套我冇睇晒，睇四集就收咗佢皮嘅 Marvel 电视剧《惊奇少女》。头嗰几集我只系佢就闷到呕泡。嗱，我本身就唔系好介意 Warp， 亦都对于平权啊、女权啲嘢，我唔系太过有 feel， 即系我唔系话太过抗拒嘅。但系我对闷、废话多、无厘头啊，好抗拒。即系咁，你用一个印度巴基斯坦嘅少女做主角冇问题。剧本里面加咗大量所谓嘅做巴基斯坦啊嗰类嘅文当年文化，我都 OK 嘅。但系你成个第二仔拍乜鬼嘢啫你？你睇佢女主角走嚟走去唔知做乜，跟住咧又跟住又去最后先喺就出做两下动作，跟住咧之后就无啦去巴基斯坦，跟住又走嚟走去唔知做乜，即系你嗰种无厘头同闷咧，去就大佬啊，我知道你电视剧拉长嚟做，但你冇得咁闷啦。主角我唔介意主角肥妹，这个我从来唔介意嘅，但系问题就系你拍得闷冇意思无厘头，我就好 Q 介意。我冇兴趣睇你女主角发花，就做发痴中中意男主角。喂，你明知嗰个男仔系人都知道，你又知道佢唔系男主角噶啦。男主角系嗰个白人阿宅嚟噶嘛？你无啦啦嗰个，跟住佢发现嗰个靓仔，原来又嗰咩外星种族人嚟嘅。你搞一大轮，你一开头直接嚟就得啦，冇咁多废话啦。佢系即系我连啲人话闷嘅，话嘅鹰眼我都 O K 好睇，但系呢我连睇都睇唔落去啊！佢嘅闷，佢嗰种拖戏同无聊嘅程度，去到就系叫做你算把啦，你拍唔到青春片就唔好拍啦。青春唔青春，鬼话唔鬼话，唔知做乜。所以呢套咧，我如果好得闲冇嘢做，我会下者睇落去。但系我如果你唔系太过冇得闲冇事做，食饱饭等屎屙嘅话咧，唔好浪费时间啦。我觉得你睇多次，你翻嚟时间睇一次鹰眼仲好，因为鹰眼其实睇落后面好睇嘅。是前面接入戏那段时间花晒一段时间啫。好啦，跟住就讲又讲翻电另一套又系一集过嘅，就叫做《午夜人狼》。午夜人狼系啦，因为台湾咁样叫做暗夜狼人。咁咧，佢就一集过嘅，即系个钟头嘅一个电视剧嘅剧集。呢套咧就比我想咗好睇好多，最初我冇期待嘅。因为佢有啲似月光骑士，就系 当初你冇期待出嚟嘅表现几好，以后咧佢就冇我对佢期待唔大，而出嚟期待系就高过月光骑士添。成简单就系、是、一班魔兽，一班魔兽猎人，就走去走一个传说中魔兽猎人嘅屋企里面，希望得到佢个遗产，传说中嘅宝石。咁咧就喺争夺遗产之后，发现到男主角。假扮成魔物猎人嘅男主角，其实都系怪物嚟嘅，咁困住咗佢，而女主角就混埋一齐，就喺男主角变成人狼，男主角变成人狼之后咧，大打张平蓝打佢飞起，跟住咧男主角逃出新天，女主角接管咗嗰个传说中魔物猎人嘅家族。剧本简单，即系个钟头你唔好要求咩，唔好以为系复杂噶啦，但系咧。佢一直成套片咧，基本就作黑白模式嚟嘅，因为呢套咧喺 Marvel 嘅标准嚟讲系超级血腥，真系又穿肚啊，又插眼啊，诸如此类，卡一大堆。如果唔用黑白嘅话咧，呢套嘅 R18 一定系噶啦，一定系儿童不宜嘅。但系当你变黑白嘅话咧，成个通就会比较容易接受。而呢个都唔系重点，重点就系当你变咗黑白咧，成套剧咧就好有一种叫做五六十年代末嘅黑白片 feel。佢其实整个古仔嗰个通都好刻意，就一种叫做黑白啲味个旧戏嘅 style， 有一种好古老式恐怖电影啊、惊悚片啊嗰个味道嘅。而因为佢用呢种黑白咧，佢用佢做出嚟嗰个惊吓效果咧，就更加有味，即系佢几复古式嘅。呢个午夜狼系想叫几复古型嘅电视剧。佢咧当然啦，佢有啲人话佢又喐嘢，又直摸整佢，我冇问题嘅。因为真就系咁，你成套系点都有个女角噶，唔通你就一开头睇个男主角，跟住平平打完一轮收工咩？咁点都有女角又点住下，我觉得 OK 冇问题嘅呢、這个。而男主角都 O 几抢戏，即系作为一个作为同埋咧女主角咧系负责打人嘅，男主角就负责大屠杀。咁啱啦，咁有啲嘢，即系你将嗰啲杂鱼斩到一头甩剧嗰啲咁嘅画面，梗系留翻俾男主角做嘅。咁女主角当然系得一对一斗智斗力嗰啲，即系佢兼顾到所有叫做咩？观众想睇爽片，想睇暴力，同埋兼顾咗又叫咩？有啲有翻动作，有啲动作设计咁样平衡到。嗱呢套咧，佢会唔会拍落续集？我唔敢肯定啦，因为其实比起上嚟呢套，其实拍落续集嘅程度比较难少少，一次一集过嘅电视剧多啲，同月光骑士流晒尾唔同。呢套就即系讲就一集过结束，我都冇问题嘅。但就比较就相对而言就会有啲点讲咧，即系相对而言咧，佢就会我一集过一次个算数咧，会比较一路拍落去仲会好嘅，因为一路拍落去嘅话咧，其实好就会舐嘢机率就越嚟越高。但系你而家一集过咧，大家睇完 OK 收放咁咪算数咯。咁好啦，呢套咧另一套咧，其实咧又系闹得好紧要，我觉得就都系差噶啦，但唔至于差得咁紧要。女变形合衣，变形女侠，律政英痴呢套嘢咧，又系。首先就系你嘅呢套嘢咧，由一开始第一集开始，第一集咧佢就话俾你知，呢套嘢咧系笑片嚟嘅，甚至形容系咩叫低能搞笑片，由个标题至到成个剧本嘅搞笑路线啦，佢系叫叫做咩处境，佢可以形容系咩叫做职业处境式喜剧嗰只嚟嘅，就未至咁夸张啦。总之就叫做胡闹搞笑啦，简单就系主角。有一次无意中，因为吸收咗佢堂兄，班纳嘅血，就变成就得咗变身能力，但佢又唔想舍弃佢嗰个律师职业，咁佢成为一个可以变身嘅超级英雄，可以变身嘅律师，咁又喺去咗一间事务所里面，专门去处理一啲超级英雄所嘅法律问题。嗱，重点系处理法律问题，唔系超级英雄。所以咧，呢套嘢打斗场面系笑得可怜，我数埋应该都唔得四至五场啫，咁多集加埋，而且打斗都几无厘，打斗都唔系特别好睇嘅，最好睇打斗应该得开头，堂兄妹战斗， 跟住中段同阿王喺嗰个大屋里面对付啲异世界嚟嘅怪物，喺两场好睇嘅啫，其他嘅都叫冇，唔系好冇睇，系冇打斗。即系你阿吕浩克同埋佢个死对，我又唔系宿敌，系成死对头啦。嗰啲打斗其实我根本唔算叫唔算战斗嚟嘅。嗱呢套嘢咧，头两集好好睇，去中段咧又出现咗啲 Marvel 电视嘅死，我觉得系老问题噶啦，又算死症啦。拖戏即系咁，我对于女主角周围沟仔阿 Jennifer 周围沟仔，唔系问题，你唔使咁集集，你唔使咁多集都讲一样嘢。有一集有前续系两集就讲系咩？佢沟佢用佢本身身份沟仔，走去佢交友网就沟唔到仔，结果系要用到吕浩克嘅身份先沟到仔，即系咁一呢啲嘢一集咪算啦，唔使咁多两集嘅。你拖时间嗰段系又唔好睇，又拉得长，好啦，去到最后俾人俾佢对家阴佢，将佢周围沟仔片拍上实网，喺佢嗰个得奖嗰、那个即系佢嗰个司长个仪式嗰度播出嚟，我心谂阿姐你自己都抵噶啦，见连续几日都系一见亲有靓有仔受沟，带佢翻屋企开餐，你咁后勤，人哋唔踢你，同埋你唔系一个普通律师。你系识变身，全世你又上电视，甚至你个名字都俾你嘅死对头啦。嗱，用点啊？对家同死对头两个组织嚟噶。佢死对头咧系个八婆嚟嘅，有啲似系嗰啲典型嘅叫咩？唔啱眼，大家互睇对方唔顺眼嗰种。但系而佢嘅敌人咧，就系、是、一个组织嚟嘅，就系嗰啲仇女联咯。我形容就系、是，总之就系咧，对于女权啊，梗系好唔稳妥噶。嘅班麻甩佬，咁就揾条仔偷佢偷揾个靓仔扮受沟，偷咗好黑啲血，然后走嚟做研究。好啦，呢段你真系讲真就系你俾人你讲真你俾人拉咗公开处刑系抵你死嘅，唔值得同情嘅。跟住咧。佢就佢阿吕浩克个死嘅好朋友就帮佢混入去嗰班仇女联嘅总部，就揾出真相，竟然发现到咧，之前一直以之前咧曾经帮佢打个官打诶、打个官打打个官司诶，睇下先系揾翻打恶杀系啦恶杀啦，咁咧原来一直唔守嗰个法例就走偷偷地变身嘅，跟住去到呢度。你收唔到科啦，成个剧本系完全收唔到科嘅，无啦啦浩克又无啦啦哭又喺外宇宙翻嚟，又同阿恶煞大打出手，跟住剧本发到收唔到科，跟住呢度咧系成套我班最好笑嘅就系、是、阿刘克穿过咗 Discipus 嗰个 channel 啊，系 channel 啊，即系你打开你揿 Discipus 嗰个网页嗰、那个画面咧，又爬去 Marvel 电视 Marvel 嘅嗰个制作工片场，又揾 AI 化嘅。Marvel 总裁算账，然后嗰段咧就成段就完全打破第四道墙嘅恶搞，呢样睇得好开心嘅，有啲人好唔中意，但系我觉得好开心，摆明玩嘢。跟住拍完之后咧，就成个剧本改晒，改到就咩 Happy Ending 大团圆大结局。嗱，呢个咧就拍去到呢度咧，你就知道呢套嘢系完全唔认真，完全纯粹搞笑，乱咁嚟嘅。咁我如果你将呢套定位叫无厘头搞笑。我觉得 OK 啫，虽然有啲地方系唔好笑，但头头尾尾我觉得收货，我仲笑得出嚟嘅。只系有啲地方我咧，太过浪费时间，太拖戏啦。即系至少我每一集佢上线嗰时候，我就想睇下一集佢会搞啲咩花样，而唔系惊奇，唔系好惊奇少女咁。佢最后嗰阵根本睇唔落去，中途斩咗翻啦。Marvel 已经集数已经唔乸多噶啦，仲要逼我个赚翻嚟都算好嘢噶啦。即系嗱，好动画咁样，一季有三四十套以上动画，大佬唔通我异世界动画同我逐集睇咩？冇可能嘅。但系依九集或者六集咁睇埋 OK 咯，一个礼拜一集，45分、30零分钟。依套嘢好处就系咩？每集其实唔长，30分钟，我咪当睇一套，我咪当一套短啲一季番动画咯。咁。论垃圾程度，更垃圾嘅日本动画都睇过，呢套又未至，又我即系小儿科啦。咁睇完 OK 嘅收货，勉为其难收货，未去到Marvel 电视嘅最底限，但肯定唔啦，肯定系接近噶啦。 你如果如果你睇唔落惊奇少女呢套亦都 OK， 勉强可以睇嘅。但系有一个咯，睇咗之后有咩有咩不满，唔关我事，纯粹我亦都唔会推荐人睇嘅。好啦，跟住就追去到电影啦，《黑亚当》嗱呢套嘢咧，我其实直接讲句啦，我唔拍戏嘅，好拍直接我觉得咧。讲就吹到好劲，成班啲美超级美漫 fans 就哇高潮迭起，打飞机打到成天花板都系。我嘅评价就系冇老炮谷片咯，完全呢样一头就开头我讲雷神四嗰时讲就做咩？导演想拍咩嘢，同观众想拍咩嘢一唔一致，系对于呢套作品嗰个坊间评价一个好重要因素。而呢套戏嘅就系咩？导演想拍，导演同男主角想拍一套超级一套无脑爽片，而观众都想要一套无脑爽片，干柴烈火一拍即合，所以就超级好评价相当高。剧情系冇捻剧情嘅，完全系即系完即系仪器要爆炸，莫名其妙，无啦啦噶啦，无啦啦咧，就展现就里边那个科学家知道咗黑亚当秘密，然后走去谂住趁喺嗰班喺嗰啲邪恶组织啦，即系嗰啲军阀里边抢咗嗰啲遗迹，点知唔知咁叫黑亚当出嚟，黑亚当杀晒所有嗰啲军阀，然后又认识咗科学家个仔，跟住同科学家个仔做咗朋友，然后咧。美国咩正义联嗰乜鬼正义协会咧，就派人嚟去对付佢，打完一轮，然后咧，即系就劝咗黑亚当去冰封，点知咧，点知科学家个朋嗰个朋友原来啊，科学家个朋友原来内奸嚟嘅，就利用，仲要佢唔得嘅内奸，仲要系嗰、那个系嗰、那个咩古代王国嗰啲咩王国王后裔嚟嘅，就复将当古王国嗰个神奇力量复活咗，又变成咗大魔王，咁咧。科学家就咁咧，命运博士就令到黑亚当复活，咁黑亚当出嚟复活，打到病冧，跟住收工。战斗方面最好睇嗰段就系、是黑亚当同正义协会嗰段打斗，辉同嗰个最后大反派打斗就而且要爆炸，完全唔好睇嘅，即系叫做咩？最好睇嘅就系、是最好睇就系正义英雄打正义英雄，辉邪恶大反派出嚟咧就两嘢收工。然后咧，嗱，剧本无厘头啦，加埋啲好廉价，所谓叫做咩？反抗咩独裁者啊，嗰啲咁廉价式嘅正义主张，睇得几我用系真系几无力嘅用，尤其是最后个僆仔最后嗰个僆仔走去同啲人民讲话，我要企喺站出嚟，我哋要站出嚟，我哋要抵抗外族，抵抗外敌，我哋唔能够成为奴隶，你跟住做咩啊？打骷髅兵。等先，打骷髅嗰啲骷髅兵用嗰啲咩长矛啊、长枪嗰啲嘢，难听讲句，嗰啲嘢系人都打掂啦。你即系你系嗰啲叫咩？只要几十个嗰啲嘅当地人，除咗拿啲武器就可以搞得掂嘅嘢。但系问题就系、是、你哋征服压制你哋征服你哋嗰个系嗰啲叫游击队啊、军政府嗰类嘅组织，人哋拿住啲枪嘅，你点啊？即系。你对付嗰同埋就系嗰场戏个僆仔就演讲去激励佢哋，系完全冇说服力嘅，即系完全冇压迫感嘅。你觉完全唔明白就系、是、你个死僆仔凭乜嘢去令到大家突然间觉醒啫？完全讲唔通。跟住中间一大段戏咧，唔系揾你嚟做嘅，反正系冇乜戏好做。巨石庄信，你对佢有咩期待啊？虽然个导演想演一个叫苦大仇深嘅反英雄，但苦大仇深，我又唔觉得苦大仇，你又演唔出嗰啲喎，即系演嚟演去，即系 rock 咯。对佢哋嘅嘢系唔应该我又唔想用，要讲到咁唔应该，其实就系佢系依类咁嘅剧嘅演员，就系依类咁嘅货，即系佢系依类 level 噶啦。你唔好要求有咩嘢叫做特别有啊，即系对佢直接讲句啦，对佢有对你想佢有啲咩演技嘅期待，系你有问题。整套戏咧，即系叫做头乸，即系叫做剧本打斗非常好睇 ，bling bling 打到飞起，血淋淋杀到空快。剧情咧系完，但系咧系冇剧情可言，纯粹睇爽片，即系叫做你除咗命运博士嘅由詹士邦嘅皮亚斯姆士男嗰度好睇之外，其他最 冇嘢啦 ，OK 啦，几过瘾啦，睇完两个睇完拍睇完睇两个钟头嘅嘻哈炮谷片，打得好爽，睇完唔用脑算数收到咯。即系 DC fans 或者美漫迷讲到佢咩叫做咩 DC 中兴之主，我心谂唔系啊嘛。你 DC 是不是真的有贫乏得那么重要啊？即是这样，其实 DC 不是没有好片，但 DC 所谓好的电影全部都不关你所谓 DC 宇宙事的。例如之前的蝙蝠侠不 OK 啦，正正的蝙蝠侠啊，虽然我经常吐槽他的少年蝙蝠的主角瘦到皮包骨，但 OK 的古优 OK 的，两个几钟头我看到我都没问题的，或者是 Joker 这样，但次次你 DC 的超级英雄片掂嘅，都同你嗰出咩叫 DC 宇宙冇嚟拉更嘅，而且有联合宇宙全部拉嘢。唉，全套戏我觉得最大嘅即系直情嗰啲咩，你嗰啲你把啲美漫迷最开心嘅就系最后有超人客串啫嘛。其实讲咧，如果唔系有超人客串，我唔谂住你班友咁样开心啊。系因为超人翻嚟，大家哇、啊、超人翻嚟啦，开开心啊，正啦、啊、DC 终于有出头天啊！出咗，当然啦，至于James Gunn 做咗佢哋嘅创意总监，开始揸旗佢揸揸住 DC 宇宙嗰个发展方向，呢度又另一呢、这个系另一个故事啦。所以我就其实就唔好咁乐观嘅。嗱，我唔系对 DC， 我冇对 DC 冇任何歧视啊。而系如果换一个，如果DC 嘅问题从，我觉得唔系出在于边个人揸旗问题，系华纳兄弟嗰班老屎忽搞阵。你换，除非你好，除非你华纳兄新嗰、那个华纳兄弟嘅新总裁，好似Elon Musk 咁样炒咁咗华纳兄弟一半人啦。唔系话你换边个阿头，你下面嗰班友都系嗰啲人，你都系有问题嘅。你唔会话系因为 DC 工作室揾咗个新揾咗水行侠个监制同埋James Gunn去做嗰、那个新嘅领头人，但突然间成个故事好晒嘅，事情冇咁简单嘅，即系你唔会话换咗个教练，成个球队就突然间会少飞嘅。你班球员都系嗰堆，你嗰班冚家铲都系嗰班球员，你唔换紧嗰班球员嘅话，都系嗰班都踢到成匹屎咁样嘅。呢个系死症嚟嘅。所以咧呢套嘢咧，嗱，话说回来啊，好睇噶。佢有呢似《自殺特工隊》reboot 版咁樣，係純睇睇爽片，純粹睇暴力。佢係叫做導演想俾啲咁嘅嘢睇，觀眾想睇啲咁嘅嘢。俠婆與尖粉客一拍即合，大家開心。而事實上，近年嚟嘅 Marvel 咧係好避免地拍爽片，所以咧對於要求點，對於觀眾咧，對於想睇一直停留喺就咩超級英雄等於爽片嗰、那個思維裏面咧。Marvel 片咧系唔好睇就其实呢个评价咧其实可以理解嘅，因为个个观众都仲停留喺就咩 superhero 啊，梗系打个饼林嘅爽片噶啦。咁你拍啲需要用脑嘅、有啲内容嘅，或者甚至佢有讲咩叫咩，硬系政治正确嘅，咁大家观众咪反面咯。佢就要咩政治唔正确打爽片，一班一个传统嘅 superhero 男主角打怪物饼林，咁就叫 superhero 啦。即系大家佢观众仲系要求呢样嘢，佢将嗰个观众将 superhero 片入场，佢要求嘅定位系呢样嘢。咁你 DC 呢两套俾到佢嘅，咁佢评价高系好正常噶。但系你评价当然啦，我但系重新一次啊，唔系话佢唔好睇啊。最少我觉得呢套嘢系佢，我觉得好睇过沙赞。我觉得沙赞系非常系叫做咩？懒好听啲，好听啲少年系唔好啲低能。对一啲真系成年嘅观众嚟睇咧，就觉得就咩僆仔唔僆仔，大人唔大人。我唔系唔睇未睇过僆仔片，但你讲僆仔，你就僆仔乜搵个大人扮僆仔，懒系开心咁，冇啦啩？系完全睇得唔好，我睇到咁唔知咧，就我唔知个表情点摆啊。总之咧，呢套嘢嗱，哈当系咪即系叫 DC 中兴之主咧？我就唔敢讲啦。至少咧入场睇咧，又嚟睇两个钟头唔用脑睇咧系开心嘅就系。同埋就係唔好對The Rock 有任何太大期待，佢不論點做，佢係依 level 就依 level 啦。佢一直都係叫做 B 級嘅二線演員。你期待佢突然間因為依套嘢突然間變咗 A 級一荷里活一線男星咧，係依、這個不切實際嘅。而最後一套我應該其實觀眾 Marvel 电影咧，人哋都有一个比较严重问题，就系咩？讲吹宣传吹到好乸行，观众讲咗好卵劲，叫出嚟唔出嚟咧，唔到依个好劲咧，就大家闹啦。奇异博士就有典型就系、是、当初啲宣传讲到哇上天下地，结果出嚟唔系上天下地，咁观众咪如平如潮咯。而咧，因为由于几次之前咁样，就是、大家个观众惊黑豹二，尤其是黑豹二冇咗男主之前男主角死咗啦 ，Bossman 咁。你在怎样没了个男主角，没了叫做前度男主角死了之后，你找个靓妹，找他的妹妹、男主角妹妹铁查拉的妹妹去做主角，你怎样撑不撑得去呢？大家其实是担心的。其实最初呢，大家估就是会不会你、叫做什么找人去做、去代替、Chadwick Boseman 这个、演员，因为其实他、严格来说他只做了一套黑豹之后呢，跟住喺美国队长内战同埋两套复仇者，佢都叫客串嘅，戏份唔多。呢种程度嘅戏份呢，你话揾个其另一个演员去代替佢呢，係冇人会觉得有问题嘅。甚至我觉得理所当然，更离谱嘅好有关系嘅关系就係试下係我觉得有可能唔会咁做啦，即係我炒讲就係Love Light, 红少咁样。幽默雪菜咁，你蓝木灯换因为身体唔适合做，唔适合再上台唱歌跳舞。如果索性直情将雪菜嘅角色雪藏佢，我觉得反而咁样仲好，因为你始终都做六年，开咁多演唱会 K 卡嘢，你而家时候揾第二个人去代佢咧，我觉得对新嗰个同对旧嗰个征友都唔公平。但系黑豹唔系，你讲真，你做一套戏。跟住你只会演，其他三类其都只会做配角。咁你搵一套主角，你换嘢好平常啫嘛。你睇 DC 集集换都系咁啦，屌！你仲记得几多蜘蛛几多蝙蝠侠啊？唔好讲超人啊，蝙蝠侠我都换咗唔知几多个啦。即系叫做咩？每个人都有一个蝙蝠侠，个个蝙蝠都唔乸同嘅，蝙蝠都换咁多个咯。咁点解黑豹唔可以换啫？但系佢嗰个导演最聪明，佢最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咩？我唔去直情改剧本。最初佢导演访问讲过，本来剧本就系咩？黑豹要面对喺所谓叫大消失之后五年翻转头，去面对一个新嘅世界，点样去面对各个想抢佢抢亚光达嘅凡合金，同埋新嘅敌人纳摩。但系咧，黑豹阿 Bossman 死咗之后咧，佢将导演就将剧本一改，就变成咗咩？黑豹铁查拉。因为怪病突然去世，剩留落嚟咧就系咩？前任国王嘅太太皇太后，同埋黑豹嘅妹妹，即系话孤女老太婆，对住全世界想抢凡，对住全一个想全世界想抢嘅凡合金，再加埋一个神喺大西洋嘅神秘嘅古国，要攻打佢，喺一个叫做咩？族中无大将，成班友谂住踢咩？知你屋企，知你嘅守护神冇咗，知你个大佬死咗啦，成班虾上门，要点样去应付呢个局面呢？呢个我系成套嘅主题。喺访问里面曾经有即系喺之前有影评睇咗试影评，话呢套系话系教父，我觉得绝对系。我要形容呢套剧本剧呢套剧呢套剧戏嗰个剧情就系咩 ？Victor Corleone 死咗。本来大家期待的 Michael Corleone 可以统一，可以重新去面对去应付应付个家族的入侵，但系 Michael Corleone 都死埋，剩翻来咧就系 Corleone 个妹同埋Victor 个太 Victor 嘅老婆，要点样喺四方八面嘅侵略者之中去守护住Corleone 家族嘅产业咧，就系呢套剧嘅主题。所以成套剧其实真的很教父。嗱，套剧咧佢好浓厚地笼罩住叫做伟大国王走咗啦，留下嚟人点算？前首开头嗰段嗰十分钟嘅葬礼咧，系我系第一系第一个最一个高潮。我好难好少睇到嗰种令人好心悒嘅感觉，因为一般嚟讲你呢类葬礼知道演员唔系真系死咗，但系。即系你好啱就系你睇《复仇者四》，Iron Man 死咗， 你知道，你知道 Robert Tony Jr. 冇死噶嘛？但系你睇嗰场壮丽，你知道Bosman 系死咗，嗰种悲凉感、悲怆感咧系好强烈啊，系睇得你好心痛啊。然后主角阿舒利一直拒绝接受佢兄长死亡，逃就将自己逃避去科学研究里面。而咧皇太后咧就一个去面对住世界各国想抢佢凡合金嘅态度。而呢个时候，海底古一个其实收留即系海底古国统治者纳摩上水，佢话地上地上世界各国想抢佢凡合金，佢就而喺凡合金咧嘅而抢凡合金方法咧就用一个神秘一个新嘅机器。可以找到凡合金的，因为可以找到凡合金，就知道找到他海底王国，所以他就要阿甘达去捉那个女科学家杀了他。这些事主角当然不会做的，阿舒利就救了那个救了发明这个探测机器那个女科学的少女莉莉威廉斯，就中大呢在逃亡在被 CIA 追捕的时候就被海底王国捉了。本来呢阿舒利就阿舒利想着同希望他就有没有办法同海同纳摩找了一个叫做什么和平共存的机会，但是发现到不得，因为应该用的就是什么，当然女间谍即是女黑前任铁查拉的女朋友去救的时候杀了她一个仆人，这个是一个契机，但是呢真正的原因但是呢我就算但是其实呢在剧里面呢就算没有这个契机都是会打的，就是因为当你就算你没杀他，但当你去救他的时候就已经摆出态度，就是皇太后不相信皇太后不相信纳摩和他海底王国。你不相信因为有互信基础，他就以海底王国那种就是什么，他担心侵略地上侵略者 会消灭他王国。而他就会觉得就是雅干达是企同地上其世界各国企埋同一阵线。咁我梗系打咗你先噶啦，咁一打就大镬咯。皇太后杀死咗，咁咧，阿舒利失去咗母亲，就但系咧喺阿纳摩手上攞咗个首饰上面一条绳咧，又攞咗纤维，而个纤维里面咧，佢 DNA 就可以重做生命草，咁食咗，咁咧。他终于就重食生命草，重新制造出生命草，令到自己变成了黑炮，就同纳摩海底王国就最后决战。这段呢打斗这段打斗呢是弱的，但我觉得绝对正常。你要一个本来做开发科研的完全没有打斗经，即是他不是走前线打斗的书里。就算他变成黑炮他都不会打得劲的嘛，他不是负责去打开拖打斗的，就不是负责打斗，你夹硬要他来要他打得不清楚是应该的，合情合理的。而那段戏最后就终于阿舒利就克制了自己想杀纳摩帮他妈报仇 的心。但是呢这段戏我觉得最好看就是他用 flashback用倒净系回带方式，将成个纳摩袭击阿甘达嗰个画面倒转过嚟，暗示就系即使杀咗纳摩，呢个画面都你成你件事都唔会倒转翻嚟嘅。佢阿妈都系死咗，阿甘达啲人都系死咗。但你如果杀咗纳摩嘅话咧，即系纳摩喺海底王国，佢唔系一个统治者，佢系神。佢喺海底王国系叫系羽蛇，系成羽蛇神般嘅存在。你杀咗佢嘅话，你即系同海底王国叫做咩？抹面的全面战争，咁呢场战争咧系阿甘达同海底王国都唔想负嘅，同埋你一打上嚟嘅话咧，世界各国一定会乘机抽乘机谂住混水摸鱼，咁咧阿舒利就喺呢个时候考虑就系要纳摩投降，你投降，我你做我做我你做我你做我你做我附庸国，咁我就保障你海底王国嘅安全。对于这个决定呢，就对于纳摩和对于海对于阿甘达都好，对阿舒利都好的，就是阿甘达得了个盟友，因为整个世界都想抢凡合金，那你需要一个盟友，而这个盟友呢，那海底王国就海底王国都阿纳摩都有凡合金，那他两个利害一致，那大家联手一起去对抗敌人。 而且王国都因为有了一个有了阿甘达这个大靠山咧，佢就唔使惊住咩，俾人一成班细个个走去海底度围剿嘅时候咧，孤立无援。呢、这个叫做咩？叫双赢决定。呢、这个系喺 Marvel 嚟讲算几正义性嘅一个决定，就系佢唔同佢讲咩左交废话咩仇恨见唔出果实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或者嘅屁话，而系我已经俾仇恨吞噬咗，冇必要将成个国家赔上去，报仇冇意义。大家叫大家联手合作，先可以叫揾咗条生路。呢、这个先至系呢个系亦都系输利同埋输利最后嗰、那个叫基于唔一个唔基于情感而基于利害嘅一个决定，喺呢类片嚟讲系好少见嘅，因为大家因为通常啲正英雄嘅报仇雪恨噶啦，咁你杀咗我阿妈唔杀翻你，嗱有啲唔同噶啦，两同好似两个设计好似喺美国队长三铁查拉睇住佢父亲死亡，佢报仇就揾咗齐莫男将，最后但系佢最后冇杀齐莫男将就系、是。他不想好像齐莫南将一样变成被仇人吞噬的人，这个纯粹出于叫做什么？他个人清高。而舒利不杀纳摩不是因为清高，而是杀了他会很大镬。一个叫不是基于情感而基于理性考虑。而这一点都是舒利在吃了心灵土在祖灵平原里面他得到几个叫做应该叫启发啦。祖灵平原呢佢有啲唔同嘅就係、是、阿舒利係唔信所謂叫神怪嘢嘅，佢亦要相信科學，甚至佢食心靈草，佢都唔係走去埋喺沙上面而識嘢，直情就喺佢研究室瞓喺張牀上面，就瞓喺張牀上面。而佢見到嗰個祖靈平原咧，唔係黑豹嗰、那個草原，而係佢阿媽死嗰個地方，即係嗰個會議室，皇族會議室。咁咧，佢見到個人。不是他阿妈，亦都不是他阿哥，而是Michael B. Jordan 饰演的人命买家。而人命买家跟他讲就是你跟我都是一样，你都是想复仇，你都是全世界复仇。而呢一段说话呢 就叫做解开，即叫做咩一棍打醒了舒利。他究竟要成为铁查拉那种清高 的国王，定是成为人民买家中向全世界复仇的复仇者，而舒利选择了我不要成为我成为不到铁查拉，但都不成为人民买家。舒利就是一个在复仇在感情和利害关系找到一个叫微妙平衡点的人，新黑炮。这点我觉得是整套戏对舒利的一个成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如果他没有这场戏的话，他之前半段咧，佢阿妈烧咗个丧服，就代表住佢离开，佢要即系从死同阿铁查拉死亡嗰个阴影度走出嚟。阿舒利拒绝嘅，佢觉得佢一来佢唔相信呢啲咁嘅仪式嘅嘢，亦都最重要就系佢根本放唔低铁查拉。但系当佢喺身边，佢见完祖灵平原，见完人民买家之后，佢即系当你发生见到当你见到咁嘅嘢之后，唔到你唔信神怪嘢噶啦。因为人民买家喺黑豹一里面，佢同舒利嗰个联系几乎系冇嘅，甚至我印象都好似佢都点样讲过几句对白，即系你两个月一个完全冇任何交集嘅人，突然间喺你梦境里面出现咗，而呢个梦境又真实到吓人得人惊嘅。咁唔到你唔信呢、這个呢啲神怪嘢啦啩？咁最后舒利喺ending 嗰度，佢走去海滩上面烧咗件丧服，就系一来就系叫做佢真系相信呢个仪式系有助佢重新走出新生，亦都咁就系代表着佢终于要脱离离开咗佢做咩？匿喺铁查拉后面嗰个小妹妹嗰个西拉，而成为咗新嘅黑炮。即系呢、这个成个仪式嗰、那个成个一个戏咧，系拍得好有味道嘅。由一开头铁查拉嘅死亡，去最后烧舒利喺海滩烧丧服嗰段，佢系佢嗰种将于由死亲人死亡嘅悲痛走出嚟嗰段咧，我觉得好拍得好感人。即系有经历过亲人突然死亡，唔知点样算嘅人咧，睇嗰段特别有感觉嘅。呢、这个饰演舒利嗰个女演员都演得好好。 即系我以难得地喺Marvel 嘅电影里面系，我咧有演技，呢个其中一套叫演得好，就是我对咗大家对舒利个形象系一个咩跳跳扎扎不知天高地厚嘅靓妹，而经过黑豹二之后，呢个靓妹成为咗一个成熟嘅大人，一个真系叫做可以保护呢个国家，佢咪有人讲啦，未佢可以啊，系佢有呢个责任去保护阿甘达，面对世界各个挑战嘅国王，新嘅黑豹。成剧呢个剧本我写咧系咧两个几钟头啦，真系好长好长，真系好长，但系完全冇，但系我睇落去完全唔觉得佢完全，我完全唔够长嘅，睇得佢睇得非常之故真系好流畅。节奏文戏同打斗场面都分配得好好，甚至我觉得佢刻意地将打斗弱化，亦请观众留专注喺个剧情嘅转变上面。同埋佢亦都佢咧最初大家好担心就系新登场嘅钢铁之心尼利威尔斯会搞到戏乱集即系套戏嗰个焦点分散咗，好在冇。尼利威廉斯之后套戏咧就纯粹叫过场嘅，即系等观众知道有呢个角色而一热身，同埋知道佢有基本个性。嗱 ，Marvel 一样好嘅就系、是、当个新主角出场咧，佢唔会咁会无厘头地唔知边度弹个角色走出嚟嘅，因为 DC 最拿手嘅，即系正联盟咁钢骨人木灵奇要更加弹出嚟，跟住佢描写，跟住就主角之一。但系咧喺Marvel 里面咧。就算连蜘蛛仔红到咁啦，佢都要喺内战度俾佢做一个小配角，等佢大家观众有咗基本认识，跟住先至俾佢咩担正。呢样嘢咧，Marvel 佢喺水叫几谨慎就系，佢唔会佢系知道佢由一开始啊，呢个一开即系由 Iron Man 开始就系，佢针对嘅观众系一般普罗大众，而唔系美漫 fans。佢假设所入场嘅观众系完全冇对漫画冇任何认识嘅。佢唔会买 Marvel 漫画嘅。如果突然间走个角色，好似查亚当喺政协会，水啊，即永恒国士，边位呢个啊？又唔解释佢系边个，无啦有个人又话有预知能力，我莫名其妙地，大佬啊，我系睇到拗爆头，啲美漫 fans 得好爽，好开心，但系对一般但系呢啲唔睇嘅，即系你冇跟开你完全唔接触嘅，你就睇到拗晒头，唔知道发生咩事。你会咩人？你做咩人嚟噶？咩英雄系咩人嚟噶？命运博士点解预知能力啊？点解跟住嗰啲？但系黑人问好连发，但系 Marvel 就避免呢啲，就系佢哋情愿佢搵一啲，佢首先喺睇下蜘蛛系咩啦。一开头佢就客串，跟住之后俾佢就而咧钢铁之心就下年佢话2023年就会有佢个人剧嘅，先喺黑豹二先客串几场，客串一段戏做小配角。然后之后佢现在担任，咁观众有咗个叫做咩入门契机，咁咧就入之后入嚟咧就会轻松好多，好重要嘅，因为你有时呢样嘢你突然间新加，突然间莫名其妙加新角色嘅话咧，观众你冇一个老角色带，你冇带佢嘅话咧，观众头就难啲，即系唔讲女浩克啊，女浩克另一个例子嚟嘅，即系你即系嗰阵就鹰眼咁，你新女小鹰眼啊，你都揾老鹰眼带佢啦。咁呢、这个甚至不过嗱，呢样真嘅，Marvel 电视剧咧，几好几套唔乸掂，其实原因就系咩？你唔知边度弹个主角出嚟，观众你唔系由电视剧，你唔系由你唔系之前电视电影度就已经有咗戏份带出嚟嘅话咧，观众投入度系会低咗，同埋你花好多时间介绍佢背景，呢出而家小背景后系会系你系会令到节奏变慢。但而家唔使讲啦，咁样就一开头，你而家都知道尼利威尔斯系佢咩佢咩身份，佢知道佢咩才能，佢咩技术，即刻有个基本认识。咁之后钢铁之心，你就唔需要花时间去描写佢呢啲咁嘅拣呢啲咁嘅背景，而一直入正题，剧本会快捷好多，观众都更加投入。咁啊，差唔多啦，咁我本来谂住三十分钟，结果讲成差唔多50分钟啦。嗱，第四阶段作为佢哋四阶段嘅埋尾咧，《黑豹二：阿甘达万岁》咧系绝对好睇嘅。我评价是第四阶，甚唔好话第四阶段最好睇嗰套一定系佢噶啦。第四阶段顺便睇下，第四阶段最唔好睇嘅，我觉得好遗憾，雷神。佢系唔好睇系在于 大家要拍曲片，你唔够拍。导演想拍炮曲片，观众想要拍曲片，而你拍片唔够炮曲。炮曲炮曲睇其他嗰几套上戏其实唔差嘅。如果啲沙石呢，佢只系太多沙石啫，基本上 OK 嘅。尤其是因为佢有梁朝伟，梁朝伟就太好戏啦。而其嚟起博士就系、是、观众想要抒发要拍曲片，但导演系想拍纪录片，结果就出现咗唔佢咗就系麦克不对版嘅现象。然后其他几套 OK 啦，即系其我又觉得唔系太差嘅，就算啦。第四阶段整体嚟讲，蜘蛛侠我同我觉得咧，蜘蛛侠咧其实系美漫 fans， 佢喺度导演想拍炮谷片，观众想拍炮谷片，而咧系变成咗蜘蛛仔嘉年华，蜘蛛 fans 睇得非常非常爽，但系剧本系不值一提嘅，嗱剧本垃圾程度咧，基本上黑亚当级数嚟噶啦。太多吐槽位，但系咁有个观一套片，譬如若当你个炮谷片，佢又成功嘅话，咁咪成功咯，咁你冇乜要求嘅。但我最少啊，蜘蛛仔我系冇睇第二次啊，我冇二刷，因为呢啲咁嘅嘢一刷咪够咯。好啦，咁至第五阶段嘅量子狂潮，我就唔知就唔知啦。呢套因为其实蚁侠咧，而家啲人对之蚁侠四嘅蚁侠第三集咧。好多担心，我嗱唔好信嗱，唔好信佢个嘅预告啊！Marvel预告从来都系呃人嘅，呃坤人唔使本嘅，所以咧即系好似黑豹咁，佢个剧本唔到入场，我都唔知佢剧本原来真系教父嚟噶，佢你真系成个教父 Superhero 版本啊，但系好睇、啊。当然啦，你嗱我补充下，黑豹二系仲系有啲缺点，即系例如话你战斗唔够靓啦，有啲文戏略嫌多啲，我觉得 OK 嘅。炮谷片唔够炮谷啦，但系佢本身呢套唔系炮谷片，系剧情片嚟噶。我定位拍剧情片嚟嘅呢套系，咁剧情片佢俾到我嘅，作为一套剧情片，一套教父式嘅史诗式片啫嘅剧电影，佢俾到我，我收货就得，咁就 OK 啦。同埋呢套系睇 Marvel 咁多就系除咗蜘蛛之后，近年睇 Marvel 我走睇首映咧。呢套片最后是有人拍掌的，当然虽然我觉得有拍掌有一半是为了拍掌的一半掌声是给黑豹的 Bossman 的，即是叫这整套片是一个致敬。补充一下，这个刚才我漏讲了的，就是整套片他没有用 CG 重构黑豹，也都没有 找电脑声或者找旧声做黑豹，所有嘅影包括 Marvel Studio 用黑豹嘅样，黑豹嗰啲影片，去到电影入面嘅片段，全部用旧片。预期你揾个替身去扮黑豹，或者揾啲声可以模拟黑豹把声，呢个咁廉价，所谓叫致敬，不如做正就咧。一开头就黑豹已经唔喺度啦，伟大嘅铁查拉已经唔喺度啦。你冇就算回忆都唔结，佢回忆就算回忆都冇声出，即系冇，即系都系只系睇到影片啫，连声都冇嘅。即系嗰种真正嘅致敬咧，我会比起嗰啲好廉价地嘅致敬仲要感人。好，佢成套片万零万住呢种叫做咩？一套献俾Charlie Bosman 同埋献俾伟大铁查拉嘅一套电影，呢、这个感觉咗非常之成功。即系你解到呢套片系一个叫做咩？献俾一个献俾伟叫做献俾伟大黑炮同切查拉嘅话咧，呢部片你就明白呢部片好睇喺边度。但如果纯粹你谂住就咩，有人睇打片睇炮谷片嘅话咧，又未啲失望嘅，你会唔够过瘾咯。好啦，咁今个礼拜就终于就清咗四个，下次我睇哇好耐，因为量子狂潮下年三月嘅事。我开定支票都得，开定支票都得噶啦。我会睇Slam Dunk CG 电影嘅日本，睇完我翻嚟，我或者会同埋喺日本甚至即时做埋个影评啦。我睇搵唔到嘉宾一齐睇，睇完一齐做影评啦。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